滴，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敢说

歌坛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歌手啊，他们会自己进行创作，并且唱歌也非常的棒，像王力宏就是这样的歌手在早期出道的时候呢被大家所看好，当然他的很多情歌包括他的 R&B 都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会听到这首梁文音带来的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当现实又加上我的翅膀，努力也飞不到想去的地方，你说我们来唱歌好吗？唱到阳光拍手轻红了脸颊，当恋人不懂得我的希望，努力也想不开心闷的发慌，你说我们去看花好吗？看到风头发跳起了舞吧，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刚跌倒的痛转身就忘了，几颗糖果胶甜美的笑容，抱着小布偶就有一夜好梦。 让他走，如果要爱情

的我们相偎在一起，哦，那时的风，哦，那时的雨，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 哦，那时的风，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国内外要闻。当地时间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同瑞士联邦主席诺伊特哈德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秉承开放包容理念，坚持走合作共赢的道路，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实现更好发展。李克强总理近日对棚户区的改造工作做出了重要批示，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安全，搞好配套设施建设，继续提高货币化的安置比例，力争让更多群众早日入住。国际方面，

爱飞的这首歌宠我多一些，随后继续跟你听听看汪苏泷的慢慢懂。很多事情呢，你需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了解，然后才会慢慢的懂得当中所为你带来的一些好坏一些所谓的升华出来的道理。来听一下汪苏泷的慢慢懂。 小时候的我做着美乐梦，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就算要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的梦和渴望。我一个人的信仰像太阳，散发着炽热的光，能照亮所有内心黑暗的地方。成功就能